对他的小姐脾气实在害怕，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觉得放放放不下。昨天还吵架，今天说情话，拿他没有办法。 爱的过火，伍思凯。发现别人对自己有所看法或者不满，不会第一时间生气和计较，那就是懂事了。发现对一个人好，永远感动不了对方，会试着放手，安慰自己，或许真的不合适，那就是想通了。我们不用讨好所有的人，也不要觉得自己的爱多么廉价，是你的还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不要强求。莫文蔚，他不爱我。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

老地方，我们或多或少呢都会有怀旧的情节啊、哦。那我想呢，这部分就很容易让我们不太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很多人说，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呢，就要看他是不是喜形于色。我想我在这方面是一个比较低能的人了，因为从小呢想哭就哭，想笑一定就会开怀大笑哦，而且呢会露出六颗牙，很不淑女啊。虽然比较低能吧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我呢很通透啊，也很健康，这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 这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那心跳都多贵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你醉，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？瞬间被改变，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让心跳都加倍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还有谁让那爱痛得绝对？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你不要再反对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让心跳都多贵。我想为你醉，为你累，就算是太狼狈。我想为你醉，除了你还有让那爱痛得绝对。 最爱你爱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10月21日至11月30日，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，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，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，只要来了都有奖。记住，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，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